什么要放弃？其实明天还有许多希望，你不要再次流泪，不要再次伤悲。我会永远陪你在左右，一起一起手牵手，我们一起一起跟着走。 共同度过，一起一起手牵手，我们一起一起干。